遗忘，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，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，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。 好想碰杯，痛痛快快过这一杯。Let's celebrate。

冰糖糖。

子。 青春。 好自为之，不想被指使，万千一世你泪你的样子，各位观众都无权限制我自恋，我魔鬼天使那种模式，兑现真实，来学识，我就是最美好的等待。